若有一天你忧郁不算伤心，请告知我，何况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明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天都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般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掂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

个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。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。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今我对你来说也